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店，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2018年以来的一个新主题，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接着和您一起啊，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三字经里啊，这一句，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昨天我们看过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讲了学习对人的塑造作用。那么人在学习的时候都应该学哪些东西呢？三字经接下来啊，就开始逐渐的给大家讲述这方面的内容了。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孩子小的时候啊，就要开始特别注重以下这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亲近良师益友。再一个呢，要学习礼仪。中国古代所说的礼仪跟我们今天啊，你说去上个什么礼仪培训呢、这并不是完全同一个意思，涵盖了一部分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中国古代的这个礼啊，讲究是非常非常多的，它包括啊我们今天所说的礼貌啊、礼节呀、更包括很多人伦方面的这个规矩啊，长幼有序呀、尊卑有别呀等等，这些都涵盖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礼里面。孩子必须要从小学习这些东西，才能够做一个懂礼的人、规矩的人，有礼守节，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社会上、在人际交往中啊被人所尊重。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这是一个礼仪之邦啊，自古以来我们就重视礼仪，今天我们也提倡讲文明、懂礼貌。那么这个礼字的实质呢，我们说其实就是尊重二字，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礼记开篇头一句说的是什么？物不敬眼若思。做任何事情你都不要有不敬的这个心态，无论对人对事都要心怀尊重啊。我们说有一颗敬畏之心来面对我们的事业也好啊，面对我们的家人师长朋友全都包括在内。眼若思，俨然好像啊你正在思考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一样。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规矩，我会觉得我重视不就得了吗？我干嘛还得好像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呢？其实这是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你如何做才能够体现出来你是有尊敬的态度的。我们思考严肃的问题的时候啊，很重大的决策的时候，那表情呢都是凝重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不是轻率的，不是草率轻浮的。这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一个最基本的表现。 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再去谈其他更深层次的尊重与交流。那么如果说孩子从小就坚持这样做，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呦，那这小孩这天真的这一面是不是就给抹杀了呢？中国古代的确，可能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啊，孩子过早的表现出这种成熟的一面，的确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童年的这种童真相对呢少了一些。但是其实古人对这一点早就有认识啊，并没有说一定要把这个礼仪这一套啊庸俗化城市化，孩子都得照着这个严格的去走，那样的作为从来不是孔子的观点。孔子在《论语》当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啊，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呀礼呀，老说礼老说礼，难道礼就是玉帛吗？玉就玉石，咱们前天刚说过啊，中国古人很看重的帛啊，这个丝织品，这些东西在当时人们就拿它礼尚往来，来回的交换。孔子就说，你们要是以为礼指的就是这些肤浅的东西啊，那太悲哀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先贤早就有清醒的认识，让我们去尊崇礼，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秩序能够展现出文明向上积极的一面，绝不是把礼庸俗化。在中国古代啊，守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非常看重礼，你如果不懂礼的话呀，在社会上恐怕很难立足，甚至还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我们今天要开始给您推出一部中篇的单口相声作品，大家也非常熟悉，刘宝瑞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谢学士》。作品当中啊，其实有很多情节呢，都能够印证我们《三字经》里今天所浏览的这几句：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小谢晋对自己的老师非常的尊重，作品当中有所提及，而且小小年纪谢晋呢就把这礼字啊掌握的是非常的通透，乃至于当朝的丞相想在这礼字上做文章刁难他呀，竟然一点空子也抓不着。我们下边就请上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为我们带来这段传统相声《谢学士》。 天上一阵黑咕咚，好似白面往下扔，倒比耳色来得冲，柳絮花飞一般同。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坟头倒比馒头大，井是个大窟窿。这是这个下雪诗一首。把这首诗说完了，现在我来说一段单口的相声，一个人说。这段相声啊，这个笑话出在什么年间呢？明朝的故事。在这个明朝，朱洪武死了，太孙继位，就是建文帝。这个事情呢出在南京，南京啊有个水西门，在水西门大街有这么一个豆腐房，豆腐房掌柜的姓谢，谢老叫谢佩然，他是这个山东人，到了这个南京开了个豆腐房。老两口子50岁了，没儿没女。这个豆腐房呢是这么一个小院，有3间北房，2间东房，1间西房，就这么一个小院。在院子里头呢，哎，自己啊卖豆腐，磨豆腐，都是两口子自己磨自己卖。有时候呢，老谢呢还得挑着2个豆腐桶下街去卖去。50岁没儿没女，赶到51岁这年呢，老两口子病了。一个病还不要紧，俩人全病了。这个老谢呀，就跟他老伴儿说，我说老婆子，你看看咱呢没儿子不要紧呢，哪怕有个闺女啊，还是半子之劳呢，这玩意儿全没有啊，这可怎么办呢？这将来，哎，真是的，你说咱这全病嘞，咱们怎么出去做买卖去呢？嗯，你能不能赌气的给我养一个？那怎么赌气子呀？ 好，说过这话去啊。过了些日子，老两口子都好了。那么这好了之后呢，老谢呀，就是盼儿子新生。哎，你说也可巧，这不是两口子盼儿子吗？大奶奶身怀有孕，赶到过年呢，添了个大胖小子。呵，老谢挺高兴。哎，这就行了，哎，有了儿了。好嘞，有了儿就不愁闺女。老两口子把这孩子爱如掌上明珠一般，长来长去，这孩子长到6岁，老谢呀又烦了。为什么呢？6岁这孩子不会说话。老谢这个气，你看看，没有儿子别强求，好用有了还是哑巴，倒霉呀，见谁跟谁说这话。这孩子呢，别看哑巴，挺聪明，机灵极了，可是啊，一看人家写字啊，他就凑过去，一看人念书啊，他也听。这功夫别人就说了，老谢，你这孩子不是哑巴。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我告诉你，10哑9聋，是哑巴他叫聋子，你叫他他听不见。你们这孩子不是，人一叫他他就过来，人家念书他就听着，那怎么能是哑巴呢？你这么着吧，你啊买几本书，把他送他上学，到学房让他念书，看看他是哑巴不是。老谢一听，哦，这个学房铺里还治哑巴啊？什么叫学房铺治哑巴呀？你买书吧。买什么书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你上啊那个街东楼罗老师那儿去，罗先生很有学问，你去吧。老谢也知道罗老师在什么地方住，就赶紧的买了3本书，带着这孩子走，跟我上学。你送这孩子上学，你就光送这孩子得了。他不接，别单位做买卖，挑着这2个豆腐桶，哎，一边吆唤一边啊找这罗老师去。豆腐，豆腐。可是已然到了罗老师门口了，像那你要叫门就先叫门，要卖豆腐就先吆唤豆腐。他不接，一块儿来。豆腐先生，豆腐先生。先生一听，我怎么成豆腐先生了？出来一看是老谢。哎，老谢，我短你豆腐钱呢。啊，不短呢，不短你这豆腐先生像话吗？哈，老师您了不知道，哎，我送男这个小啊上这儿念书来了。哦，这是你的孩子？对嘞。几岁了？6岁。哎，小孩长得挺机灵的。来来来，进来吧。一个小白胖小子挺好，老师也很高兴。那么老谢呢，挑着挑子就跟进来了。赶到了屋里头，老谢，你这孩子6岁，叫什么名字？叫他叫哑巴，像话吗？人有起名字叫哑巴的吗？你看他不会说话，那不是哑巴吗？先生一听，你诚心拿我开玩笑啊？这孩子不会说话，哑巴，你往这儿送，我怎么教啊？本来嘛，在明朝那时候还没有聋哑学校呢。老师一听啊，很生气，去去去，领走。哎，老师，你不知道啊，人别人说的，说你这个学房铺里头治哑巴。嘿，你越说我越糊涂，这叫什么话呀？干脆我问问他吧。过来，一点手，这小孩过来了。你多大了？这孩子说了话了。老师，我6岁了。老谢一听蹦起来了，我学房铺治哑巴，好嘞。嘿，这个小可真奇怪呀，6岁不说话，怎么到学房他说话了？倒不是别的，因为啊，老谢两口子呀 把这孩子疼得什么似的，每天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孩子啊不愿意听，一听人念书啊他就过去，在家里也不愿意说话。话呀早就会说了，老谢不知道啊。哎，谢谢你老师，我走了。先生说你先别走，这孩子在我这儿念书你知道，我这儿每月是束修钱四吊，说现在话就是学费。这小孩啊在我这儿念四吊钱束修钱。哎，我说先生，我跟你商量商量，咱是一个穷人呢，家里没钱呢，没钱我就白交吗？也不能白交，反正这么说呗，我必然有份人心嘞。你教这孩子念一天书啊，我呢就给你送两块豆腐嘞。先生一听，哦，合着我这教学都换了豆腐吃了，啊，这像话吗？干脆我也不要你的豆腐，你这么着吧，三节两寿啊，你要有力量呢就来一趟，没力量呢，你也甭往心了去，我把你这孩子给你教育成名。好，那谢谢你了呗，反正三节两寿的没别的说的，我必然有份人心。小瑞你就跟老师这念书呗。老谢呢挑着挑子走了。先生呢就问这孩子，你叫什么名字？老师，我父亲刚才不跟您说了吗，他管我叫哑巴，那多难听啊。别的名字呢？没有。对了，你爸爸也起不出什么名字来。哎呀真可笑，我听说了你们家里头连你这辈子呀齐辈了，你要再没念过书啊，就是你们家了齐辈子没有一个念书的人。嘿，好，我给你起个名吧，现在我看你前途不可限量，将来能够一步上进，给你起名叫谢晋谢红奎。这小孩一听啊马上就给老师磕头，干嘛呀？谢谢老师赐名。旁边的小学生啊一听啊大伙儿都乐了，哎，老师他姓谢就别叫晋了，他叫晋那不是这孩子谢了晋了吗？嗨，胡说，这是哪个晋呢？老师呢就在这个谢晋的书上给他写出来，就是这个晋朝的晋字儿加绞丝儿，谢晋谢红奎。来吧念书吧。头一本念什么呢？小孩先念呢是百家姓，来赵钱孙李。谢晋就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冯陈楚卫，蒋沈韩杨，蒋沈韩杨，朱秦有许，朱秦有许，和吕师章，和吕师章，去念去吧。老师，您给我上三趟，我不念。老师一听，对，头一天上学，贪多嚼不烂。好了。那么给你上两趟吧。两趟我也不念。上一趟啊？一趟我还不念。一趟都不念，那你就走吧。老师，我父亲让您把我教育成名，您为什么让我走呢？一趟才八个字，有上半趟书的吗？一天念一个字号啊？不是，老师，您给上的书太少了。多呀我就念了。啊，嘿，奇怪，我教这么些年书还没有说呀嫌这个上书上的少的呢。那么好，三趟少给你上四趟我不念，半篇我不念，那么给你上一篇啊，一篇我也不念，一篇你都不念，那么依着你念多少？最少一本儿，这都新鲜事情，不是光念，一会儿你还得背呢，要背不下来我可打。老师您给我上一本儿，如果背不下来老师责打，弟子绝无怨言。嘿，好，那好，上一本儿。老师也生气了，来念，赵钱孙李， 赵江总理，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冯陈楚卫，江山韩阳，江山韩阳，司徒司空，司徒司空，百家姓钟，百家姓钟，一本念去吧。啊，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那当然得快呀，不快我这儿念一本百家姓，我就甭往下说书了，可不是吗？到百家姓钟就完了，去念去吧。这个小孩拿着书本到书桌子那儿，往凳子上一坐，像别人念书啊，他都有辙有韵，都得晃悠。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山韩阳，脑袋得晃悠。为什么呢？这叫忙其神，忘其泪。你要说脑袋也不晃悠，身子也不动换，俩眼睛净看着书，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睡着了，那怎么趴在书桌子上了？老死盯着书也不行，他就得晃悠。这孩子特别，把书本拿过来他不念，一看呢，这个赵钱孙李这赵字怎么写，书桌子上有墨水壶，就是研墨用的凉水，他呀拿手指头蘸点水，就在桌子上写这个赵字，他也不知道先下哪笔，就看着那个字写赵，赵写完了呢又写钱，再写孙，再写李，他这一不念，挨着他旁边的小孩一看，哎，你怎么不念呢？你不念回头你背不下来，老师可打你呀。在那时候教书啊，没有别的办法，教私塾就讲究什么呀，念背打，上学来念，念完了背，背不下来打，就会这个念背打。那么那小孩呢就告诉他，你要背不下来老师打你。谢晋呢连看他都不看他，还那儿蘸这墨水壶的凉水在桌上写，他一个人看就完了。这个小孩又拽了一个，哎，师哥你看这孩子刚来他怎么不念书啊，你看他那儿干嘛呢，这拽那个，那拽那个，哎，你看他这儿干嘛呢，他怎么不念呢，啊，好嘛，这叫那，那叫这个，一会儿功夫这书房里头80多人都不念书了，全看谢晋，是书房里鸦雀无声。老师呢正在那儿看三国呢，看着看着一听没人念书，老师纳闷儿，我这是书房怎么变了冰窖了啊，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一看好，小孩直目瞪眼看着谢晋呢，谢晋在桌上也不是画了什么呢。老师一看很生气，呵，这孩子啊，每天我这学生都好好念书，今儿他来全给带了坏了啊，奇怪。老师也不理他们，心说我这看书把这段看完了，我就让你们背书，背不下来呀，我是挨着个儿的打。 您看我们前两天提到这个教不严师之惰的时候也提到啊，古时候这个教学方法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念背打也没别的办法，但是呢严格要求孩子，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只不过这个方法呢我们今天来看可以商榷啊。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段单口相声谢学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应心作曲，廖昌永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实现百年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干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主题，还是接着请上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啊，来给您接着演说中篇单口相声谢学士。 老师把这段三国看完了，赶到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墙上的板子摘下来了，往书桌子上啪这么一放，来呀，背书。这一说背书啊，小孩都一哆嗦，哎，背什么呀？一句还没念呢，谁让你不念的？老师不管那个，你过来先背。一指这小孩，这孩子念什么呀？三字经，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刚念会四趟，背呀，刚背下一趟来，怎么那都没念呢？这孩子呀也机灵，拿着这书本过来，在那当啊，您看我小时候我还念过这个四书呢，拿着书本啊，得冲这个圣人牌位一作揖，然后冲老师一作揖，把这书本啊搁在书桌子上，转过脸去站在那儿，这叫背书。这孩子呢拿着这三字经，冲这圣人牌位一作揖，冲老师一作揖，一转脸儿，转过身去，可是转过身去了，应当他把这书本啊得合上，他没有，他念了四趟啊，他就翻着这篇搁在桌子上了。那意思呢，老师多次听学生背书啊，都是这个闭着眼睛，为什么呢？你错一点儿，他就听出来了。老师这儿闭着眼睛，这孩子一想呢，你这儿闭着眼睛，嘿，我背不下来呢，我回头望月，我偷着瞧就行了。哪知道啊，老师也机灵，老师一看这孩子鬼鬼祟祟的就过来了，一看书本还这么翻着呢，老师啊啪把这本书给翻个了。这孩子呢还不知道呢，人之初性本善，下句忘了，他回头偷着瞧瞧，他不知道老师把这书本给翻过来了，回头一瞧吓一跳，人之初性本善，一回头翻过来看不见，不能背，没有念。老师说你这都什么呀？老师这个气呀，拿书本去跪那儿念去。这孩子拿着书本往这儿一跪，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我怎么刚才没背下来呢？废话，他刚才你不是没念吗？啊，这孩子没背下来，老师再叫第二个来背。这个念上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子曰记着，学而记着，往下全忘。子曰学而，子曰学而，子曰学而。老师说你爱听这句是怎么着，往下背，背下来好吃饭。子曰学而要吃饭，学而要吃饭。好孩子，跪那儿念去。 这也没背下来，那也没背下来，简短截说，书房里80个小学生一个都没背下来，老师这个气呀，嘿，每天小孩也不这样，今儿也不是怎么了，让这谢晋来了啊，给大伙儿都谢了晋了，合着全没背下来，最后该着这个谢晋背书，老师心说你要背不下来，你瞧我怎么打你。谢晋过来背书，谢晋不慌不忙，拿着书本到这会儿冲圣人牌位一作揖，冲老师一作揖，把书本自己就翻过去了，一转身，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山韩杨司徒司空百家姓钟，哟，背下来了。老师一听不对，谢晋你要不说实话我一定要打你，你大概是在别的学房念过书，念过这百家姓，对不对？老师我没念过，您没听我父亲说吗？我到您这儿我才说话，在家里我还不会说话呢。是真的吗？跪着那孩子搭茬了。哎，老师，我知道他外号叫小哑巴。老师说谁问你呢？刚才你那书没背下来啊，我念呢，人之初性本善。好，他又念上了。老师一想，好好好，都别念了，去放学了，回家吃饭去吧。吃完饭回来不上生书了，温些熟书，再背不下来咱是挨着个儿的打。放学了都回家吃饭，走在街上啊，别的小孩就叫，哎，谢晋，你没念，你怎么会背下来了？你在那儿干嘛呢？谢晋也不理他们，自己回家吃饭，吃完饭赶紧的就上学，他老是头一个到书房，老师呢很爱惜他。赶到下午呢，老师说来吧，念吧，你们都温习熟书吧，不上生书了。谢晋呢把这个三字经拿过来了，哎，老师他们没背下来呀，您不给他们上生书，我背下来了，您应当给我上生书，来，您给我上这本三字经。老师说怎么着，早晨念的百家姓，下午念三字经，明儿个呢千字文明信节，一天念两本，那好了，俩月以后是你教给我，我教给你啊。哎，老师您教给我，我教你什么呀？没听说那么快的，我告诉你，贪多嚼不烂，你还得明白怎么讲呢。老师呢一看这孩子念书很用心呢，就给这孩子讲，然后呢别的小孩啊没讲，老师就给他讲什么叫人之初，怎么叫性本善，怎么叫性相近，怎么叫习相远，就给讲。这一讲啊，别的小孩呢也愿意老师给讲，老师说你们先别讲呢啊，你们等都一天能念一本书我再给你们讲，听见没有，你们好好念吧。哎，好好念吧，好好念也念不了一本。打这儿起天天这个老师啊对待谢晋这个功课是特别的勤。简短截说吧，这孩子就在学房里头念了丁一年，到了年底了，呵，这孩子出口成章，没事就爱作诗。他这作诗可这样，竟惹祸。怎么竟惹祸呀？有一天呢，他爸爸呀挑着豆腐桶到这会儿卖豆腐，哎，正赶放学，他爸爸就领着他走呗，咱爷俩一块儿回家吃饭去呗。哎，快到他们家门口了，有这么一个面铺粮店，这粮店台阶上啊坐着两个和尚，围着一大圈子人呢看这和尚。这俩和尚怎么回事啊？有二位公差压着，肩膀上扛着木头夹，是个犯罪的人。谢晋这么一瞧啊，嘿，我听老师说了，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么会犯了罪了？行了，我呀过去拿他们取取笑。这孩子过来了，哎，二位大师傅，你们带的这叫什么呀？和尚一听就不愿意啊，这叫家。 你们是不是犯了罪了？ 是啊。 二位大师傅，我给你们做一首诗，你们看好玩吗？俩和尚一听，怎么着，这么点小孩会作诗？好好，我们听听，你说吧。哎，小孩用手一指，说，师傅，你出家又带家。和尚一听，对呀，我是出家的和尚又带着家，不错。往下说，哎，落法又犯法。哎，对，落法和尚又犯了国家的王法了。两块无情木夹着大西瓜。和尚说，你谁家的孩子啊，拿我们脑袋当西瓜了啊？呵，这怎么回事情？和尚这么一嚷，二位公差直找，这孩子谁带来的？老谢在旁边，哎，那什么，这孩子没主，没主，没主，你说什么劲儿？还不快走哎！你看惹祸了，你胡说什么东西？把这孩子领回家来了。你刚才你怎么说的？我那是作诗，做什么诗哎？打这儿你别作诗，作诗竟惹祸可不行。这句话没说完，好，没过两天呢，这祸惹得更大了。放学回家呀，正赶下大雨，瓢泼似的这么大的雨。这孩子就往家跑，还没到家呢，雨太大了。哎，他看见那个曹丞相啊，当朝的宰相，丞相府这个后门这会儿大门洞，有好些个管家呀，在那会儿看下雨的凉快呢。他呢，这孩子想奔这门洞这会儿避避雨，这么一跑上台阶儿，没留神，呲啪滑倒了。摔了一身泥，一身水。这些个管家呢，宰相门前七品官，大伙儿一看这孩子摔倒了，大伙儿一笑，哈哈，好啊。这孩子一想，耶，你们这是什么毛病啊？我这么点小孩摔倒了，你们瞧着倒可笑了。好了，骂你们两句。这孩子过来了，哎，众位叔叔大爷，刚才你们笑什么呢？大伙儿一听，他问来了，怎么说，笑你摔倒了，不像话。想了一想，那什么，我们笑啊，你刚才摔倒了，你没哭，我们笑了。一琢磨这句话也不像话，人家没哭，你干嘛笑呢？小孩一听，哦，我摔倒了没哭，你们笑了。我跟你们诸位叔叔大爷们做一首诗，你们看好玩吗？哦，你这么点小孩会作诗，好好，你作诗我们听听。你说吧。哎，我说啊，我说春雨贵如油。哎，对，春雨贵如油。还怎么样？下地满街流。对呀。栽倒我学生。还怎么样？笑坏一群牛。啊，我们成牛了。这孩子你怎么骂人呢？啊，什么叫笑坏一群牛啊？拿我们都当牛了？这谁家的孩子？找他们家去。那个说，我认识，这是那个豆腐房谢老的儿子。走走走，找他们家去。好，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宰相门前七品官，这帮管家底下人谁惹得起啊？一窝蜂似的，四五个就跟着这孩子到豆腐房。老谢，管你们孩子不管？老谢出来一看，哎呦，这个几位管家大人，咱这孩子怎么得罪你们了？怎么得罪了？他骂我吗？啊，他上我们门洞避雨，这倒没关系啊。连完事儿他摔倒了，我们笑了。我们笑是什么呀？我们笑啊，这么点小孩摔倒了没哭。好，他上来他骂人，他怎么骂嘞？怎么骂呀？他作诗。你这孩子又作诗又骂人了。嗯，爹爹，我没骂人。你没骂人，人家说你骂人了。你怎么没骂人呢？你刚才做那首诗，你不是骂我们吗？嗯，爹爹，我说那首诗，我说说您听听，是骂人不是？好呗，你说呗。 我说春雨贵如油，下地满街流，栽倒我学生，笑坏众朋友。我就这么说的，这怎么算骂人呢？啊，对了，管家大人，他没骂呀。啊，你这孩子真能说瞎话。你说栽倒你学生，笑坏一群牛，你怎么又说笑坏众朋友了？对呀，你这孩子到底是怎么说的？嗯，爹爹，我是说笑坏众朋友，我拿他们是当朋友，他们愿意当牛，那咱也没办法。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呀？嘿，这孩子真坏透了啊！老谢，你好好管教管教他，要不是接了街坊呢，非揍他不可，下回可不许了。这几位呢，也就走了。老谢就说：“你这孩子，你别惹祸了，好呗？啊，好好的念你的书。”你做什么事啊？赶到时候就催这孩子上学，这孩子也不用人催，念书啊，那是甭说，除了有病，没病时候，一天也没请过假，也没旷过课。简短截说吧，这孩子上学三年，这三年呢，五经四书念全了，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完全都讲过了，什么唐诗啊，老师也都给他讲了。这三年呢，到了九岁，这孩子是吟诗答对，出口成章，张嘴就来，张嘴就作诗，张嘴啊就能够作副对子。赶到了年底些，老师说现在呀放年假了，你们明年到初六再来上学，别的小孩呢都走了，谢晋过来了。老师，我初一就来，我给您拜年来。老师说：“你啊，拜年行，你把书桌子拿走吧。”老师，我明年还得念书呢。老师说：“明年呢，甭念了。”怎么了？怎么了？废话，过年来是你教我，我教给你啊。您教我，我教你什么呀？我肚子里都空了，听见没有？我就问你这么一句吧，将来你要一步上进，把为师搁到什么地方？哎，老师，弟子如果一步上进，我必不忘我师教育之恩。好小子，爷俩就这么一句话了。你把书桌子拿家去吧，来呀，给你两袋钱买鞭炮，加了过年去吧。呵，这孩子白念三年书还落两吊钱，老师怎么着，根本没找他们家要过钱。结了年了，老谢来给买点东西，不买也就那么回事，这叫什么天下爷娘爱好的，老师也爱惜这孩子。那么这孩子谢了谢老师，夹着书桌子自个儿回家。什么书桌子？就是三块木头板钉的，也很轻。这孩子到家，他爹那儿做炸豆腐呢，干嘛呀？年下人做素菜呀。爹妈回来了，小儿来帮着烧火。明年老师不让我去了。老师说明年去是他教个我，我教个他呀。是什么？你能教个他呀？得了，你别瞎扯了。好嘞好嘞，咱家喽啊。哎呀，连我这辈子是六辈子没有一个认识字的，到你这七辈子了，你能认识字就算好嘞。你还有多大的学问，还他教个你，你教个他呀？长大了能够寄两块豆腐就得了。他那意思啊，这孩子呀在豆腐房管账他就知足了，他可不知道这孩子多大学问。来呗，烧火，这就炸豆腐，把豆腐炸出来。走呗，跟我上街。爹，老师还给我两个钱让我买鞭炮。对呀，买鞭炮。走，咱上街买点鱼，买点肉，好好的过过年。给你妈妈买几朵花的啊，给你买点鞭炮，然后呢，咱们买几副对子，咱们贴一贴。小孩一听买对子，哎，爹爹，要贴对联不必去买，不买怎么着呀？您买纸，我写得了。老谢一听，怎么着？ 你会写对子？嘿嘿，我跟你说，小瑞小瑞，咱家楼啊，连我这辈子是六辈子没有一个认识字的，轮到小子这儿，你能写副对子？小瑞小瑞，你是开水浇粉呢，简直就算气了祖了。他也不是哪那么些俏皮话。好嘞，我把这个纸买来，你写的好好的，贴到门外，老子光彩，小子你的脸面。来呗，赶紧的就买纸，买的顶好的纸买回来。这孩子呢就裁纸，心里想，我这副对子写什么？我要写那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俗了。又什么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同盘明富贵吉祥，什么红范五福先年富，大学师张办理财，那有什么意思？不贴这俗对儿，我呀找个题，写一副好的，贴在门外，让过路人这么一看，不以为我们这是豆腐房，那我才算露脸呢。这孩子想到这会儿呢，纸裁好了，墨研得了，把笔又放下了，自己啊就出了屋门，出了街门，干嘛呀？找题，大门外要写一副对子，好好的。开开大门，往对面一看，嘿，有了题了。对棍啊，正是这个曹丞相府，他的后花园子。丞相呢，这个人好种竹子，后花园一片青竹茂盛，那么高的院墙啊，接着这后花园墙，竹子还露着挺高。有这么句话，松竹梅岁寒三友，这个东西冬天它也那么好看，湛青碧绿。小孩这么一看这竹子这么好，嘿，灵机一动，行了，有了词儿了。回到屋拿笔就写，写的什么对子呀？门心的。什么叫门心呢？就是在这个大门上贴的。这种对子呢差不离五言的多，什么忠厚传家久啊，诗书记事长啊，这就是门心的对子。这孩子也写个五言的，上联写的是门对千棵竹，下联呢是家藏万卷书。他拿这个丞相花园的这竹子为题，门对千棵竹，下联写着家藏万卷书，横批写了四个大字是大快文章。写完了越看越高兴，没写屋子对子，赶紧的刷酱子，就把门心对子贴出去了。贴完了这个高兴啊，把大门一关，回到屋里头再写屋门对，什么这个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春条，嚯，他一人折腾开了。他这折腾不要紧，嘿，想不到这副对子惹了祸了。怎么惹了祸了？他把这副对子贴上，把大门一关，正在这功夫，当朝宰相曹丞相这天下朝回家，坐轿人台，色人的轿子，前边有他的佣人曹安带头了，骑着一匹马，在过去那叫银马，又叫顶马。怎么叫银马？就是轿子头了，引着这轿子走，轰散闲人。闲人闪开，老太太抱着孩子进胡同，大人过来了，相爷过来了，轰散闲人。这个丞相呢坐的是亮轿，把这轿帘打开，两边的窗户帘也不挂，丞相捋着胡须捻然而笑，看看过年太平景象，看看这些街上的红男绿女。他呢，这个丞相是南书房的老师。什么叫南书房啊？就是在那当这个皇上念书，这叫南书房。他呢是御老师，就是皇上跟这丞相念的书，他是御老师。曹丞相有学问呢，他呢打着这轿帘就为看两边的买卖地的匾额，再看一看这个对子，看看怎么样的词儿好，比例好，他爱惜这个。可这丞相有个怪脾气， 什么脾气？过去有这么句话，说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有海涵，叫白了是宰相肚子冲海船。他这肚子甭说海船，摆摆都摆不开。心狭量窄这么个丞相，他这个心呢，人大伙儿给起名叫苍蝇心蚊子胆，就这么一点心狭量窄。看这对子写得好啊，爱惜他也生气，不好啊他也生气，就这么个人。捋着胡须坐在轿子里，一看两边的买卖，一看这个驮山宝换国宝，宝归宝地，以乌金卖黄金，金满金门。哦，这是煤铺。要往前走，一看这个进门来乌云秀士，出户去白面书生。哦，剃头棚。要往前走，一看这个，这副对子写的不错呀，很好。哎，这哦，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澡堂子呀。 这些大陆货的对子自然入不了丞相的眼，不过马上啊，他就要看到小谢晋写的这对子了，接下来这故事呢也将更加精彩。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下周一我们在节目中啊再继续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段中篇单口相声谢学士。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坚守》，李步作词，孟庆云作曲，金婷婷演唱。 风里来，雨里去，长夜里不停留，跋山涉水为谁寻写春走可好。